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在雅典，中国的体育官员们觉得姚明已经完全失去了他惯常的沉稳。在姚明爆发的后一天，中国篮协主任李元伟找姚明做了一次私人谈话。不管是出于对李元伟的尊重，还是意识到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与北京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姚明收回了自己要退出国家队的言论。同时，李元伟也让官方的评论逐渐平息下来。李元伟说，有太多媒体报道了当时姚明的爆发，他的抱怨，他的牢骚，他只是失去了冷静，说了一些头脑发热的话，我希望媒体和球迷不要把他的这些话太当真。我们不应该给姚明施加更多的压力和要求，毕竟他不是一个外交官。李元伟没有提到政府已经给予姚明的定位，那就是一个给祖国争光的巡回大使。事实上，姚明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国际代表，他也不可能会给祖国抹黑。李元伟让人安心的话平息了这场争论。姚明两天以后在69-62击败新西兰的比赛中，用39分为这道伤口抹上了一层药膏。而最完整的救赎在下一周才到来。在一边倒的输给阿根廷和意大利，已经站在被淘汰边缘的中国队迎来了2届世界冠军塞尔维亚和黑山队。胜利将使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第二次挺进前八，失败就只能黯然回家。在比赛还剩7分钟的时候，中国队还落后7分，和一支有5名 NBA 球员以及即将加入的球员的球队对阵，这几乎就等于是输定了。但是中国队逐渐扳了回来，姚明在还剩2分钟不到的时候追平了比分，1分钟以后他冷静地罚中2个球，取得自己的第27分，赢得了一场让人惊讶的前所未有的胜利，比分67-66。当钟声响起时，中国球员拥到球场中央，异常兴奋地跳上跳下。在最中间的是姚明，他的兴奋 看上去和一周前的失落一样意味深长。姚明的神勇使中国男篮取得了1996年也就是王治郅首次参加的那届奥运会后最好的成绩，第八名。但他们只是中国在雅典全面表现的一个注脚，还不足以预示一股完全变得成熟的强大力量的到来。回溯到1988年，中国只赢得5块金牌，相较之下原苏联得到55块，美国36块。在雅典，中国夺走32块金牌，比俄罗斯多出5块，只比美国少了3块。这样的金牌数让北京的体育界领导也感到吃惊，他们派了一个年轻的代表团到雅典，是为了2008年做准备，那才是东道主真正想要闪光的地方。现在出于充分的自信，中国的体育官员们开始兴奋地轻声讨论起了在2008年金牌数超过美国的可能。不过他们很清楚还是有障碍存在着，改变中国在奥运会上夺金项目的分布，这很重要。中国和美国运动员很少为争夺金牌展开正面交锋，因为两个国家擅长的是完全不同的项目。与美国在自己的优势项目能取得大量金牌，也就是游泳、田径相比，中国绝大多数的金牌来自于7个在西方被认为是所谓次要的项目，除了最后2项，比如乒乓球、羽毛球、射击、柔道、举重、跳水和体操。在悉尼，中国28块金牌当中有26块来自于这7个项目，雅典的32块当中有22块。在一些主流运动项目当中取得的成绩让人感到振奋，比如女子网球双打金牌、游泳金牌、排球金牌。中国决心要在奥运会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上与西方一较高下。男子110米栏选手刘翔成为中国在雅典最大的英雄并不是意外，他在长期被黑人选手统治的田径项目上夺走金牌。一直以来，众多持有基因上的弱势使亚洲在短距离项目上不占优势的中国媒体把刘翔称为黄色子弹。这个调皮的1米86的上海选手把自己这块金牌说成是所有有着黄皮肤的人民的胜利。后来他告诉记者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能在世界上刮起一阵黄色旋风。没有哪个时刻更能比2008年奥运会表现中国让人惊讶的崛起了。这项大赛在经过长期的等待以后来到了北京。有媒体评论说，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力量回来了，这个民族已经从黑暗当中跳了出来，仅仅经过一代人之后就站在了世界中心被聚光灯环绕的舞台上。奥运会总是会承载着诸多意义，民族骄傲感很自然地在东道国身上奔涌着。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有着巨大的人口数和历史传承下的雄心壮志，中国将会把奥运会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北京正把整个政府的力量都投入到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当中，几10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和全新的富于想象力的体育场馆和公路。民族的骄傲与声望似乎都会集中到2008年8月的这2个星期里。通过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以展现中国和平的崛起，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向全世界证明，还有自己的人民，这将真的是一个属于中国的世纪。这场全球性盛会的明星必然的落到了姚明的头上，其他运动员比如跨栏选手刘翔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但姚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偶像。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有名，并且立刻成为了中国在世界的化身。此外，在北京准备用自己的发展来让全世界瞩目的时候，国家体委的官员似乎热切地希望在篮球这个不仅在中国深深扎根，而且后来被作为全球体育的精粹被引进的大球项目上取得突破。这一次第八名似乎是不够的，人们正希望男子篮球能够在2008年取得第一块奖牌。这样的压力将由那个引路的2米26的中锋来承受。体育官员们不是仅有的把2008年寄托在姚明身上的人，美国方面的高官同样如此。北京奥运会举行时，姚明27岁，正是他作为运动员和商业代言人的最佳年龄。那时候他单单合同收入一项就将超过1亿美元，他的日常工资收入也不会低。2006年休斯顿火箭队或者其他钱包鼓鼓的 NBA 球队期待着与姚明签下一份长期合同，根据 NBA 内部人士所说，价值接近1亿美元。2005年8月底，姚明与火箭队签下一纸为期5年、总价值7600万至8100万美元的合同。2006到2007赛季，姚明的年薪将为125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对那些10年前一年只挣8000元左右人民币的家庭了。不仅反映了姚明作为球员稳步提升的价值，也表明了他作为球队以及赞助商进入中国的通道的作用。然而姚之队已经开始着眼于2008。比尔·桑德斯他说，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受人瞩目的时刻，也是姚明赚钱能力的顶点。这位姚之队市场运作负责人说，整个世界都在看着姚明。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这种把姚明变成一个国际品牌的跨国性联合，都在寻找着2008年属于自己的那一桶金。百事可乐希望姚明能给公司带来超过竞争对手可口可乐的足够活力。麦当劳在2004年因为科比的强奸案而放弃他，以后选择了形象鲜明的姚明，想依靠这位全球首席代言人在中国卖出更多的巨无霸。仰仗这位本土英雄和成为奥运会官方餐厅的目标，麦当劳想在奥运会开幕前抹去和市场领头羊肯德基间的距离，后者的分店数几乎是前者的1倍。可能没有一家公司比锐步在姚明身上压的赌注更高了。在2003年底从耐克手中费尽心机抢走姚明以后，锐步的 CEO 保罗·费尔曼曾经说，公司计划借助姚明和 NBA 的受欢迎程度，使自己在2008年能占据中国20%的运动鞋和运动服装市场。这是一个过于乐观的预测，因为锐步在中国每年的销售额是2500万美元，在中国10亿美元市场上只占不到3%，在中国远远落后于3家大公司耐克、阿迪达斯和本土品牌李宁。迄今为止， 姚明还很难成为那颗期望的银色子弹。自从与姚明签约以后，过去两年锐步在中国的销售额攀升到了4000万美元，并成为了 NBA 官方服装赞助商。但是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实际是下降了。一位上海的市场顾问说，事实是很少有孩子真的想像姚明一样，他们像喜欢自己的大哥一样喜欢他，并且急切地追寻着他的步伐。但是姚明个子太大了，没人敢会想到自己能变得和姚明一样。当然，姚明也有看不清自己会变成怎样的大个儿的时候。在他还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孩子的时候，他对身高是害羞而且敏感的。现在，他似乎被来自太平洋两岸的期望值征服了。甚至在中国国内，当姚明引导着国内体育前行的时候，他也无法从来自两个极端的压力当中脱离出来。一个是比较传统的、控制性比较严的、纪律性比较严的体系，另一个是不断的开放、竞争和商业化的体系。还没有一个领域像体育这样，虽然受到那么大的在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引起经济改革的试验影响，却在过去50多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即使有几千万的中国人脱离了国有的工作单位，而体育系统依然是社会结构当中最后的爆炸源。一个因为曾经的巨大成功而继续留存下来的过去时代的遗产。新华社记者徐继成说，那真的很悲哀，体育是中国最早能和世界竞争的领域，然而却是最后改革的地方，比中国其他地方要晚上20年。作为充满自信的全新的中国，在全球以各种方式，商业、政治、外交展现自己力量的一个方面，体育的威力正在失去作为衡量国家价值晴雨表的重要性。但在2008年之前，这不可能成为现实。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这样的期待只会增加中国对竞技荣誉的胃口，这种胃口将会把体育系统保持在目前的位置，至少到2009年。大徐说，在2008年奥运会上获胜是中国能够得到的最好消息，但对于体育系统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谁会想要去修补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夺金方程式呢？但是体育不可能完全避开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事实。生长在新的商业化思维当中的新一代运动员还是成为了市场化的偶像。中国的国家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即使对奥运冠军的爱国主义宣传依然是它的重要特色，可是在富有竞争力的省级电视台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再回避体育所具有的娱乐元素。国外和本土公司也在寻找国内体育明星与他们签约，参与商业活动，赢取利润。姚明绝不是这系统当中唯一一个一头撞上突如其来的财富的人。从乒乓球到足球，还有众多的例子，比如刘翔和耐克以及可口可乐新签了几百万美元的合同，还有田亮，这位奥运跳水冠军得到了明星一样的关注，在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地签下了众多丰厚的商业合同，包括与一家香港娱乐公司的7位数合同。围绕着顶级运动员的商家，让中国的体育界领导们有点措手不及。一份报纸上曾经警告说，过多的商业活动必须被停止，因为这会使运动员变得贪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里霍兹说，这些明星运动员开始感受到自由和财富的滋味，他们成了对国家机制的一种挑战，